激情， 激情， 机器， 机器， 技巧， 技巧， 加强， 加强， 坚强， 坚强， 健全， 健全， 奖券， 奖券， 讲求， 讲求。